自己看 Just if you breathe and take it easy 耳边有我呼吸的雨滴 胸口热不热在呼唤着什么你的愿望多不多又期盼着什么 迎接我的热情 Say that you are ready